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段资讯啊，来关注一下昨天发改委的表示。发改表示呢，9月20号到24号的这一周，全国的平均猪粮比价格，这个猪肉价格跟粮食价格的比值啊，是4.93:1。那目前呢，已经过度下跌一级预警区间，也就是低于5:1，是属于过度下跌一级预警区间的。那目前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正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年内的第二轮中央冻猪肉储备的收储，地方呢也正在加大力度进行收储。当前生猪价格水平整体比较低，建议有关的屠宰企业、肉类食品加工企业等等，抓住有利时机及时补充库存。另外呢，建议养殖场、养殖户合理安排生产经营决策，将生猪产能保持在一个合理充裕的水平。再来看昨天国务院印发《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纲要指出要加强对使用童工行为的日常巡查监视以及专项执法检查，严格落实儿童参与演出、节目制作等方面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企业、其他经营组织或个人、网络平台等等吸纳儿童参与广告拍摄、商业代言、演出赛事、节目制作、网络直播等等的监督管理，严格执行未成年人这个用工的特殊保护的规定，用人单位定期对未成年人这个未成年工啊进行健康的检测，不得安排其从事像过重、有毒、有害等等这些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是危险作业。昨天同时，国家广电总局还发布了一则公告，表示说近期呢发现有一些美容贷的广告以低息甚至无息贷款的方式吸引一些年轻人，诱导他们进行超前消费、超高消费，这些广告都涉嫌虚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造成了不良影响。那为此呢，广电总局决定即日起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平台一律停止播出美容贷及类似广告。来关注一则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消息。九月份以来呢，烧碱的价格持续上涨。大宗商品咨询机构有关数据显示，9月23号、9月24号，固体�烧碱的报价分别是4693块钱每吨和5155元每吨，相比上一个交易日，分别是上涨了26.22%和9.84%，并一举突破了4000元每吨和5000元每吨两个整数关口。有一些机构表示呢，当前内蒙古地区 的片检货源紧张，而且贸易商签单积极性比较高，价格方面呢灵活调整，检厂的现货量不足，预计短期内片检市场价格仍然还会有一些上涨的空间。今年以来啊，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很多有关大宗商品涨价，煤炭资源这个紧缺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大宗商品周期性资源的价格上涨也确实给我们国内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今年以来呢，黑龙江省经济发展持续向好，电力需求有较快的增长。前八个月呢，全社会的用电是达到了713.7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9.16%。尤其是进入到九月份，经济持续发展，电力需求旺盛，屡创历史新高，叠加上这个东北马上气温要下降，供暖前有一些设备的检修，火力机组发电能力受限，以及风力光伏等等新能源发电减少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电力供应十分紧张。那黑龙江省委的省委政府也对此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了会议进行研究，明确要求要全力保障基本的民生用电的需求，确保冬季居民能够住上暖屋子，并积极组织检修停运机组，恢复并网运行，提供发电用煤的保障。那同时呢，昨天针对大家关心的有一些切实的问题啊，黑龙江省委的省发改委也表示，黑龙江省电力系统将加强电力供需平衡的分析预测，做好预警预报，尽快组织发电企业增加电力供应，努力化解电力紧张的局面，并且严格执行有序用电的相关规定，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综合运用像错峰生产、避峰生产等等这些手段，优先保障像疫情防控、居民生活关键的公共设施，涉及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及重要客户的用电需求。咱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大盘。昨天的大盘啊，两市有接近140只股票跌停，但是呢，过去一段时间市值的第一大户贵州茅台是逆势大涨9.5%，其中有将近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是封在了涨停板上，封了涨停再打开，封了涨停再打开啊，后面是以9.5%的上涨收盘。昨天的三大指数午后低位震荡，市场情绪低迷，上涨个股仅有800多家，跌停的股数呢达到了140只，这其中不包括 ST 股啊。沪深两市的成交额连续第47天交易日超过了10,000亿，白酒股昨天普遍表现强势，泸州老窖、五粮液等等股票都是涨停的。这个高价股贵州茅台是大涨了9.5%，成交额甚至是达到了232亿。电力板块呢，午后有所回暖，像乐山电力等等都是涨停的，但是这个板块依然有超过10只股票是跌停的。截止到昨天收盘，沪指是跌幅0.84%，深成指是跌幅0.09%，创业板指微涨0.74%，北向资金倒是全天净买入还不错，净买入14.77亿，其中深股通净买入12.82亿元。大概还有7-8分钟的时间，今天 A 股开盘，我们一会儿也可以看一下 A 股今天开盘的一个最新情况。来说一下今年的相关基金的一些情况啊。继前期监管部门呢针对基金风格偏离做了一些窗口指导之后，最近呢有不少托管行也开始要求基金公司自查自己的风格库或者是主题库，也有托管行检查主题基金前20大的重仓股是否符合契约约定，目标直指少部分基金是干嘛呢？挂羊头卖狗肉，这种风格漂移的行为。有业内人士认为，这种风格漂移啊，实际上是基金行业 业的一个老问题了。监管层对于这一问题也一直持续关注，一直都对基金风格漂移的问题提出过要求，并一直在提出要求。主题基金呢，需要严格按照基金合同当中咱们投资范围的约定，要遵守契约，不宜跟风追逐主题外的热门股，避免误导投资者，损害行业的公信能力。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今天买了一个某某的新能源板块的一支基金，你不能说为了保证你这个基金有一个收益，你买着买着就把你的重大持仓，比如说前几名的持仓改做其他的一些板块和概念股了啊，这就属于刚才我们一直说的，监管一直直指的挂羊头卖狗肉的风格漂移问题。下面把视线转向北京，我们来关注一条北京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非居民单位厨余垃圾分类不合格，运输单位未来可以拒收了。近日呢，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会同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北京市餐饮服务单位厨余垃圾收集运输服务合同进行了一个修订，形成了北京市非居民单位厨余垃圾运输服务合同，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这一次示范文本的修订呢，把合同的适用范围从原有的餐饮服务单位啊，扩大了所有产生厨余垃圾的非居民单位，并且要求呢，你这个收容器上要安装自己的身份识别标签，对于身份识别不明、垃圾分类不合格的运输单位可以拒收。当然，这样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啊，以及这个服务合同还在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再来关注一下正在举行当中的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电影市场的签约环节呢，有39家企业机构、44个重点项目的签约，签额总额是达到了352.23亿。其中啊，中国移动 5G 技术影视产业合作协议项目投资5000万人民币，推动这个影院向数字化进行一个转型。那这一届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保利天安门影城是成功通过 5G 传输了一部电影，叫做《社交网络》。除此之外呢，还有多部展映的影片也成为了全球第一家实现了 5G 传输影片的商业影院，影片的实际传输速率达到了800兆，全程零丢包、零卡顿。一开始我们在说 5G 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打趣啊，说在手机上，哇，我基本上除了这个 Speed Test 这个测速软件之外，好像就没有直观的感受到这个 5G 对大家生活带来的一个影响。那移动通信技术它的升级和迭代一定是先商用，然后逐渐扩展到民用，相信今年或者是到明年，大家就能可以在自己的终端设备上，就在自己的手机上或者是电视、平板电脑上，能够出现这种杀手级别的 5G 应用了。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工行、农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以及多家股份制银行、城商行最近是陆续发布公告，表示呢，从9月30号开始将减免多项涉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业务收费。公告显示，这一次的收费调整主要是涉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这些市场主体的支付手续费，其中包括银行账户的开户手续费、银行账户的服务收费、转账汇款手续费和电子银行服务费用等等。 来关注最近几天啊，有一些视频平台呢是下架了迪迦奥特曼。那昨天呢，像 B 站和腾讯等等视频平台都表示，我现在已经将迪迦奥特曼重新上架了。而此前这个消息也在各大视频平台都引发了网友热议。来关注两条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庆档的电影情况啊。根据灯塔专业版的微博消息，截止到昨天中午的12:07，2021年国庆档新上映的影片预售包括点映的总票房是正式突破了1亿关口。那电影《长津湖》也是在此前啊，大家对它的期待值就很高。《长津湖》的电影预售是达到了将近7000万，领跑了同档期的其他新电影。来关注一下芯片短缺引发的一些连锁反应啊。最近有部分经销商发票价回收二手车的海报在网上进行流传，并引发了热议。海报上像一些大家熟悉的车型，宝马三系、四系还有五系等等车型，还有像奔驰 E300L、C260L 以及等等这些热门车型啊，只要行驶里程不超过1.5万公里，符合准新车车况，经过检测之后呢，经销商可以以发票价回收汽车。有一些汽车行业的分析师也分析认为呢，汽车其实作为消耗品，一旦卖出啊，大家非常清楚，即使你真的没有开1公里，这价格也会马上出现一个贬值的情况。那目前市场上有这种原价回收二手车的情况，也反映出了当前汽车行业极度缺乏芯片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最后一条消息，咱们来关注一下公牛集团。昨天呢，公牛集团发布了一个公告，称收到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违反反垄断法被处以2020年度中国境内销售额3%的罚款，以计2.9481亿。上述处罚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23%，占公司最新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12.74%。公牛集团猛一听，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听起来耳熟，但是好像想不起来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它的主营业务啊，其实可能家家户户都有，像电力家具的器具啊，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啊，电线电缆啊，五金工具啊，电工器材啊，还有一些电器配件、接插件、塑料等等，都是来自于公牛集团的。在业内它是也是有一个昵称叫做插座一哥。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罗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这个在中秋前后啊，有两样送礼必备的佳品，就是月饼跟螃蟹。这最近啊，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因为说实话，现在螃蟹已经越来越少的受到了运输的这个制约，但是呢，依然有很多人认为，我这既然买螃蟹嘛，对吧，我一定要买一个最新鲜的，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感觉很体面。那送朋友为了给朋友也能提供一些方便，螃蟹券就开始成为了大家选择的一个特别好的，既能送礼方便携带这样的一个礼品的选择。除了螃蟹券还有月饼券，但是呢，每逢中秋前后就会有一个关于月饼券、螃蟹券金融化这样的一种说法。甚至今年我听到过最夸张的说法是，哎呀，以后这个生产月饼的，这个养螃蟹的，干脆就去印券吧，感觉这个生意挺好做。那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窍呢？最近啊，大闸蟹开始热销了，市场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声音。比如说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跟大家说几个目前打着生鲜旗号诈骗的这样的几个行为， 甚至有一件我自己还亲身经历过啊。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千万不要因为买礼品啊，给自己再买到坑里去了。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跟今天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螃蟹券、月饼券的证券化，以及在售卖或者是购买过程当中容易发生的一些问题，来提示一下大家啊。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连线说这个话题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的副会长赖阳老师。赖阳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赖阳老师好，好久不见啊。想跟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螃蟹的相关话题。咱们先来说一说螃蟹券吧。正在我们直播间直播的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螃蟹券就别人送给我过，那个我自己好像没买过。但是呢，也有宋彦军说，他说我买了，588块钱，8只，今天买，明天就可以送到。这挺好啊，有很多朋友说这第一次听说螃蟹券啊，我们这儿的菜市场到处都是螃蟹，随便挑可以随便买，而且价格还都挺便宜的，所以呢，其实现在到了螃蟹的季节，大家又都开始关注相关的话题了啊。这两年一旦出现月饼券、螃蟹券，就会出现随之而来的一个词，叫金融化或者叫证券化，也就是说，印券的，跟养螃蟹的，还有最终买券的。和提货的，它不是一拨人。由于这个券的流转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养螃蟹的、卖螃蟹券的，可能赚到的钱啊，都比大家想到的要更多一些。哎，所以在这其中也有一些金融学的知识跟观点啊。首先，我们先请赖阳老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为什么把螃蟹印到螃蟹券上之后，我们就叫它金融化或证券化了呢？您来给大家说说先。 哦，因为实际上呢，就是变成了这个券之后啊，它可以直接这个换领商品，但是呢，它也可以呢不换领商品呢，直接作为礼物呢去送人。 嗯， 甚至呢，这个一些个就是转让二手交易呢，比实物也更便捷，它就有一定的这个流通的这个金融的属性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金钱的一种替代。 嗯， 所以呢，实际上有一定金融属性。 嗯， 但我觉得呢，这个实际上现在呢，这种的代金券啊，特别像螃蟹券呢，完全就是过于关注它的金融化呢，实际上也不是很准确的。像刚才你也提到月饼券，但现在月饼券就很少，不是没有，但也有。但是比如说哈根达斯的月饼、星巴克的月饼、麦德什么冰激凌月饼，那明显的这个用券率就很高。但是呢，一般的月饼，买稻香村的月饼，甚至买广东酒家的月饼，这个实物月饼的这个就是作为礼品也好啊，购买啊就会比较高，用券率就很低。 嗯， 那为什么螃蟹用券高？刚才说的这两种月饼用券多呢？它跟这个产品的特质是有关系的。刚才说冰激凌有什么特点啊？要冷链保存，而且的话呢，这个要即时消费，你这个拿出来之后走一圈物流，可能它就化了。而这个螃蟹最大特点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闸蟹它是必须要是活的才能食用。 对， 哎，一旦这个就是说脱离了这个相应的物流周期过长，那它可能就完全就烂掉，就废掉了。因此的话呢，它的这个购买、它的物流配送、 和他的这个消费时间的关系呢，他就很难完全一一对等。当然可以早上去菜市场买完了啊，晚上就蒸螃蟹吃，但是绝大多数消费者可能还不是就是有这么充裕的时间这样消费的。这个时候呢，无论是作为礼品还是自己的购买，可能我先购买来券，然后再约定好我使用时间去提货，就会很方便。 嗯， 这也就是说他这个券的这个需求呢就更加的明显，你说大家就更需要用这个提货券来代替直接的这个商品的这个流通。 其实这是最早出现螃蟹券的原因，就是因为考虑到大闸蟹它是一个生鲜产品，对吧？ 对， 就是我最好就是什么时候吃我在什么时候换，但是呢我又想送螃蟹，送朋友点螃蟹。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好多同事都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啊，很多朋友也都知道，那你我券送给你，你想什么时候吃那你就什么时候吃，对不对？这其实很方便。 对呀、啊，包括现在呢，你看咱们很多单位可能这个工会给职工发这个生日蛋糕，那么过去呢都直接送个蛋糕，现在谁知道他吃什么口味啊， 嗯， 可能就是蛋糕的提货券，因为这里面呢也是这个提前预制时间太久了也不行，是需要当时做当时吃， 嗯， 而这个相应的员工什么时候吃方便，什么时候这个提取方便，然后要什么样的口味呢自选，所以这样的券呢就会多。所以相应的呢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当中呢，像大闸蟹的券呢，它必然呢这个就是占这个大闸蟹消费中的一个相当大的规模。 嗯， 这也就是说它的独特的产品的特质导致的，这是它的根本原因。 嗯， 在这个基础上呢，它就会出现呢我们传统商业流通的各个环节的这个盈利的这个过程，只不过呢其他的这些个过程呢是通过实物商品流通来实现的。而这个呢既然有方便的券呢，可能是先在卡券上交易来实现的。比如说我们到某某电商商城看东西，买多少减多少，打多少大的折扣，1000块钱原价现在是那个880。那这些东西的话呢，这个折扣这个是实物商品折扣，但券呢可能就是标着2500的券，1500在卖，那它可能这个折扣的话呢就有所不同，这是第一。第二呢，就农产品流通的一个根本特质的话呢，它实际上在产地在这个生产端的话呢，它因为它需要最短的时间内把鲜活的商品交易出去，它要走批发规模， 嗯， 所以呢它相应的它不可能把价格标得太高， 嗯， 它可以是在跟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就是说经销商的对接当中呢，它往往呢愿意折让价格而快速的规模的销售， 嗯， 因此呢它这个商家呢我们看到呢，哎呀怎么这个养大闸蟹的这个大闸蟹卖的那么便宜，而最后到券上标价那么高呢，实际上就是实物交易生鲜产品也是如此的。 嗯， 因为中间商要承担什么呢，承担整个的风险， 对， 我订了这么多之后卖不出去砸手里，那可能都要烂掉的，这个无论是果菜还是这个就是海产品都是如此，所以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和损失，他要通过自己的渠道资源优势呢进行销售。 嗯， 因此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有他的经营成本风险，他要加价。 嗯， 而且呢营销当中呢可能给末端的经销商呢各种各样促销的奖励，员工的奖励，这里面呢又有各种各样的相应的这个就是价格的一些折让，所以等等等等各个环节呢都是有成本的。 嗯， 所以实际上如果没有券的话，大闸蟹销售同样是在这个产地的这个养殖方，哎，这个卖的规模很大，但是呢是这个交易的价格呢并不很高， 嗯， 然后中间的批发商呢拿了很低的价格，但是呢有相当多的加价，然后批发给零售商，中间呢他要承担一定的损耗率，这个价格呢要加很多，而零售商到消费端呢他也要冒着很大的风险，我就卖这么几个螃蟹，死一只对我损失就很大， 嗯， 所以他要再次加价销售，最后形成了螃蟹的终端价格，而这个终端价格折让转折到哪儿呢？转折到螃蟹券上呢，那就螃蟹券的定价机制的产生了。 嗯， 所以呢，卖一张券说，哟，怎么标价这个2000多？可是这个什么从那个，就是湖里面捞出来， 那个什么200块钱都不到啊，那确实是不到。但实际上你要是买螃蟹在市场买，可能它也是这个价格。 嗯， 那么它这里2000多给你打了折扣，还确实可能便宜了。而因为它的流通是虚拟流通，所以呢又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刚才说整个物流环节的损耗率大幅度下降了，风险降低了。 嗯， 它不用先把螃蟹捞出来然后发批发到零售环节，过程中螃蟹一只只死掉， 嗯， 而是消费者随时下单那个提货，我随时呢安排这个海货，虽然我这个不能规模化运输增加了成本，但和大量的这个死掉的损耗相比的话，我这个成本实际上还降低了，因此我螃蟹券的价格我还有向下降价的幅度。 嗯， 所以呢就是在市场价的情况下标价，但实际销售价格呢还可以打很大的折扣。 嗯， 这也就是使得呢螃蟹券呢确实有优惠存在。 嗯， 因此呢大家对螃蟹券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 嗯， 所以螃蟹券也就越发越多，大家也越来越愿意买，所以规模就起来了。 嗯， 所以到处都是螃蟹券，说呀怎么到处都螃蟹券啊，而不是食物螃蟹呢，实际上跟这农产品流通的这个规律是相关的。但是大量都在做螃蟹券之后呢，这鱼目混珠呢，这个掺杂这些骗局也出现了，我没有货，哎，我低价卖，卖完之后到时候我让你提不了货，我坑一逼就走，混进来，反正大家都发螃蟹券，没有出现一些权威的有影响力的品牌起辅导作用的时候， 嗯， 消费者呢现在因为这个还属于一个什么呀，属于一个大家百舸争流，无数个品牌，无数个都是中小品牌在市场中，所以消费者还不那么好认。你说咱们一北京买糕点，哦，我知道买稻香村的，这老北京我们都认三合牌稻香村。 嗯， 哎，或者有的是广东酒家，这个大家认可的是烤鸭，北京几大烤鸭店，这都是形成一些品牌了。 嗯， 但大闸蟹呢，有没有一些品牌也有，但整体上这个发券的市场中呢，这个集中性大家公认的一些知名品牌比较少。 哎，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哎，所以就会有大量的这个就是一些个包括欺诈性的一些商家呢进入到这个市场当中呢，使得消费者就产生损失了。哎呦，都卖找券，这家卖的比别人便宜，我就买，买完券之后发现提不了货，提不了货再打联系电话，联系电话打不通，网站没了。嗯，这种情况有没有？有。那这里呢我觉得要解决的问题呢，就加强呢相应的对于非诚信商家的处罚的这种力度，黑名单的机制，甚至那个诈骗嫌疑的话要承担刑事的责任的这种追究，这样呢来净化市场环境。 就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来聊一下螃蟹券哈，不仅是因为现在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螃蟹券以券来换螃蟹的这种方式是越来越成熟和普及了，但是呢也随之而来有很多问题，比如说飞鱼撒清晨就说了，他说我觉得好像这招容易钻空子，但是啊又有如刚才赖阳老师所说的，为了更好的比如说蟹农、经销商和消费者这三者，如果大家心都往一块使的话，蟹农肯定是希望自己在短时间当中卖更多的螃蟹，经销商希望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住市场上今天有多少人要螃蟹，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货损降到最低，消费者也希望自己能够买到最新鲜的螃蟹，我今天买的最好是你恨不得今天捞出来的螃蟹你给我，这是最好的，对吧？所以实际上这种螃蟹券的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可以能够减少我们刚才说的每一个环节当中产生的生鲜货损的，这是它产生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对吧？后续我们说的像金融化呀、证券化呀，有这种金融属性啊，都是随之而来的一些衍生的影响跟效应。然后呢我觉得大家最为关心的首先就是我能不能以相对实惠的价格去买到合适的螃蟹券，实际上就等同于，如果您不送朋友的话，实际上就等同于买到价格质量合适，质量也比较优惠比较鲜美的大闸蟹。同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是不是有一些商家在钻空子，刚才赖阳老师已经提前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啊，商场这个现在市场上确实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无良商家的。那从消费者的这一端呢，我觉得大家真是不要吝啬自己作为消费者本身就拥有的一些权利，该投诉的时候就要坚决的投诉，找消协也好，还是找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好，找工商部门也好，一定要积极反馈自己的相关诉求。还有赖阳老师，我跟您讨论一个话题啊，这就是我今天 想跟你说的，我自己亲身经历。有一天我在国贸楼下停车，我在那充电，我们家开新能源车，我在那鼓到那个充电电枪的时候，有一个穿着特别像厨师服的一个小哥，没有戴那个厨师帽，满头大汗，特着急，一脸诚恳地走到我旁边说，哎，您好，我是二楼餐厅的，我们呀今天多进了几箱生鲜，但是我们冰箱坏了，实在放不下，我可以以成本价卖给您，您看您愿不愿意要。手里搬着一个小泡沫箱啊，我看他满脸大汗，特别着急，特别诚恳，我也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不， 你被骗了吧？ 因为我不喜欢吃海鲜，我们家人也不喜欢吃海鲜，我最近甲状腺不好，更是不能吃海鲜。我说对不起啊，我说我们家人都不能吃海鲜，我一脸愧疚的跟他说对不起，我不能买的时候，旁边我有一个朋友推了推我说，你不知道这是最新的骗局吗？我当时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跟耳朵，这居然是个骗局。赖阳老师，你是不是也听过这种骗局？ 我没经历过这事情，但我想象的出来，因为类似的这种骗局很多。哎，到时候你海鲜呢，给你看着都挺好的，回去全都是烂的臭的。 哎，所以我实际上也特别想提醒大家啊，又现在到了大闸蟹的这个季节，我觉得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大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升，咱们社会风气的不断转好，真的我现在是不再相信说市场上真的还有打着这种旗号骗人的骗局，我真的是。所以我要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提醒大家，千万这种就咱就别上当了。接下来我还是想跟赖阳老师再聊两句啊，就是咱们再聊到这个大闸蟹的源头。大家都知道，就像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刚才我们说了，可能在经销商层面没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品牌，但是实际上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大闸蟹的品牌现在是已经逐渐被大家所接受跟认可了。但是呢，就是这些年好像对于真假螃蟹的这个甄别和市场上的这种鉴定，大家还处于比较懵的一种状态。现在不是给那个螃蟹腿上都加一个身份证吗？对吧？那你觉得说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能够尽自己所能，究竟怎么能买到最正宗或者是最新鲜，至少别被人骗的这种大闸蟹呢？就从咱们消费者角度，您给大家提几个醒吧。 因为我觉得呀，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阳澄湖这个榜上一个标志的这个防伪标志的呀，这消费者我觉得绝大程度上不是说不能鉴别，而是实际上是性价比的选择问题。因为实际上有些大闸蟹口味口感差不多，品质不是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呢，有这个防伪标志的价格可能比一些个就是没有标志的价格呢可能要高很多很多。 对， 所以如不是特别追求品牌的消费者，他不会去特意去选择这个有防伪标志的产品，因为这价格差别实在太大了。 嗯， 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就我们国家啊相应的这个食品的这个就是质量标准啊，应该是逐步的在完善，逐步在规范化。像很多发达国家，哎，比如像我买鲜花，你都知道鲜花的话，那荷兰鲜花市场一批发出来的鲜花都是有严格的这个尺寸标准的，只要你按照这个标准买它就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买一些个，现在买牛肉也是啊，买几级的牛肉，买进口牛肉，那么它都是有清晰标准的，股四的多少级的。 嗯， 这些个呢是国际一些进口产品如此，但国内的大多数产品呢就没有这样的标准。螃蟹到底是多大尺寸，这个相应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指标，那相应的什么样的级别呢，这个需要呢我们农产品整个流通体系的这个标准化的建设啊逐步完善的。这样的话我们定的话，我们就按级别定，一级的二级的三级的四级的，按级别选，自然呢大家所有级别的全国所有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分级标注标准，这样就农产品的交易呢就会更加的规范化，更加的便捷，大家不看实物基本上就不会买出有问题的商品。 嗯， 但是现在呢这一点呢目前还做不到，所以现在只能是看刚才说的大闸蟹，看那券给你发的上面写的是几公几母，大概多少尺寸等等的一些个就是大概多少斤两的标注吧。 嗯， 这个的话呢确确实实就是逐渐的还是要筛选自己相应了解熟悉的商家，口碑好的商家， 嗯， 去做这个相应的 选择，而完全呢，你要说标准化呢，这还毕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对，用户8398就提醒了一下，说那螃蟹身份证那个环啊，可是有假的，这个有点防不胜防，所以考量商家的底子很重要。我觉得是啊，作为消费者，实际上大家甄别这些螃蟹的各种品牌，我觉得甄别能力跟专业的监管部门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不妨就是像刚才有很多朋友说的，家门口有菜市场的，您可以亲自过去挑选。如果要送朋友的话，也尽可能选择那些口碑好的、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有持续供货能力的那些商家。实际上北京现在市场上我觉得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商家啊。前几年我买大闸蟹的时候就总去那几家，你会觉得它的这个整个售后的服务啊，包括态度，包括价格，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公允的啊。未来呢，我相信像赖阳老师说的，无论是鲜活产品的这个品牌化呀、标准化呀，它慢慢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商业化规模和运作之后，都会发展得越来越好的。好了好了，我本来今天是想给大家提个醒，让大家别受骗的。大家都说徐冉啊，这一听就是骗子呀。好好好，拿我的经历出来再给大家那个说一说啊，就是希望大家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都别像我一样啊。我真是，如果当时我们家有这个需求，我可能真的就花钱买了，主要是他演的实在是太逼真了。好吧，由于今天时间关系，就只能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又到吃大闸蟹的季节了，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送礼的需求，真的是可以自己去菜市场再去挑一挑，现在有很多大闸蟹真的是物美价廉，也还是挺不错的啊。非常感谢赖阳老师，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先挂线了。 好的，再见。 哎，再见。好的，各位，感谢各位对我的提醒啊，我一定会提高自己的警惕心的啊。四牌佬给我们发了一张图，说我正准备去提货呢。好嘞，祝您这个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啊，好的吃饭的心情啊。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更多的热点新闻，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一会儿见了，各位。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d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my back and turn the door. And bothered me anyway. It's funny how some distance.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10月13日震撼启幕，探索声音传播新路径，开拓声音产业大格局。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